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219. And you can see the title. That is, The Ice Festival in Harbin. Harbin, 冰雕节。Festival 也就是一个节日，尤其指的是我们中国的节日，像我们可以讲 the Mid-Autumn Festival， 也就是中秋节 Mid-Autumn Festival， 我们都是用 Festival 会比较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文章里面的内容。 If you are planning a winter vacation instead of heading south where the sun is warmYou can go north where ice covers the land. At least that's what many people do each year as they head to Harbin for the annual Winter Ice Festival. Harbin is the capital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northeast China. Heilongjiang Province is also known as Manchuria and is the northernmost part of China.It is just across the border from Russian Siberia, so it is directly influenced by the cold winters of central Siberia. Low winter temperatures can go down to minus 38 degrees Celsius. This makes it a perfect location for ice and snow culture. Harbin, known as the City of Ice, is home to one of the world'sGrandest ice festivals. The Harbin Ice Festival attracts ice artists from all the cold corners of the world. Tea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join the International Ice Carving Contest. Alongside local artists, they use chainsaws to carve out chunks of ice from the nearby Songhua River.They then turn these ice blocks into beautiful sculptures of every type. There are political figures, television and movie legends, comic book heroes, and fairy tale characters. The artists also construct buildings of ice that may stand 11 stories high. Besides the usual sculptures, there are also ice slides, ice forts, and ice water swimming.It is an annual event, usually held from January until March. The competition itself is held on a designated week during this period. The ice is usually allowed to melt away naturally. The festival exerts a strong draw on both local residents and visitors. Some of the ice buildings are embedded with colored lights.Making nighttime observation possible. Ice sliding and skiing are popular activities on the occasion. The ice festival makes it worthwhile to brave the cold. 好，我们现在就从前面来看看他怎么说的。If you are planning a winter vacation, 如果你计划冬天来此度假的话，也就是等于 if you are planning to go on a vacation in winter, instead of heading south, 他说你不要 instead of 取代于就是不要干什么 heading south 往南走。这个 south 这边是当副词，如果 heading 后都是放名词的，要加 to 这个介词或者 for 这个介词。He's heading for Shanghai, 他正在往上海途中。也就等于 he's heading to Shanghai. He's heading there. He's heading home. He's heading south. 这边副词它是不能加 to 或者 for 的。它是你不要呢往南走。Where 在那个地方就得 in which the sun is warm. 就太阳就温暖的地方别到那边去。You can go north. 你可以往北走。Where ice covers the land. 在那个地方呢 in which ice 冰呢它覆盖着大地。At least that's what many people do each year as they head to Harbin for the annual Winter Ice Festival. 至少呢那就是 what, 就是 the thing, which, 那就是这件事。什么事情 which many people do, 许多人都会做的一件事情。在什么时候呢 each year, 就是 every year, 每一年都会做的。在什么时候呢 as, 就是 when they head to Harbin, 当他们往呢哈尔滨去的时候出发的时候 head 果然加一个 to 这边后头放专有名词哈尔滨 for 以便干什么呢参加 the annual winter ice festival 每一年一年一度的冬季的冰雕节 Harbin is the capital of 黑龙江 province in northeast China 哈尔滨呢是在中国东北这个地方是黑龙江省的这个省会黑龙江 province 黑龙江这个省呢黑龙江省 is also known as be known as 也就是被众所周知的也就是被称为是 is also called 也是这样子也被称为叫、满洲这个地方 Manchuria And it's the northernmost part of China. Northernmost, 就是最北的 Southernmost, 最南的 Easternmost, 最东的 Westernmost, 最西的、The northernmost part of China 是中国最北的这个地方 It is just across the border. 它是在这个边界的对面 Across 越过边界也就是越过边界 的对面跟谁的对面呢 From...Russia, a Russian Siberia, 俄罗斯西伯利亚边界的正对面。So, it is directly influenced by the cold winds of central Siberia. 因此它就直接受到了影响。受到了什么的影响呢就是西伯利亚中部的。那么这个什么东西呢这个寒冷的寒风啊。就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冷的。这个 across, 啊这个用法你比如说我这样说在什么的对面 ,I live across the street, 啊我就住在这个街的对面啊 ,from 什么呢或者加个 opposite the bank, 也就是正对的银行 ,I live across the street, opposite the bank,OPPOSITE,我越过街也就在街的对街就是对面什么对面正巧正对的什么呢 opposite 就是与什么相反这边当介词正对的那个银行所以我就说我住在这条街的银行的正对面就这么说的所以它坐落在什么这个边界的正对面是哪个边界呢他这样说了他不是讲了吗 from Russian Siberia 就是俄罗斯他说管辖的西伯利亚的这个边界的正对面好就知道了好 border 还有一个用法哟比如说 China borders North Korea 他说呢中国跟北韩北朝鲜呢那么为界那么 on the Yalu River 就是这以什么呢鸭绿江为界啊，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China borders North KoreaOn the Yalu River, 就这样讲。好，接着我们再往下看。It is, 在下面这样说了。Low winter temperatures can go down to minus 38 degrees Celsius. 他说偏低的这个冬天的这种气温啊 temperatures, 千万不要念成 temperatures, 不是四个音节他是念三个音节 temperatures, 这样念的。那护士常会这样讲说这句话 Let me take your temperature 让我来量你的体温啊，这样子 中医也会说一句，让我来量你的脉搏， Let me feel your pulse. Feel 是 F-E-E-L. Feel your pulse 叫 P-U-L-S-E. 你看就这样的用法。Minus 38 degrees, 零下38度 Celsius, 也就是摄氏，这个不要念成呢Celsius, 啊，一定要念 Celsius, 啊，这个不能偷懒的啊 Celsius. This makes it a perfect location. 这个 it 就指的黑龙江，这使得黑龙江这个省会呢成了一个什么呢 A perfect location, 这么一个好地方。干哈就是指的应该讲哈尔滨啊，也哈尔滨一个完美的地方 for ice and snow culture, 那就是从事什么呢的这个冰以及雪这方面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好了，接着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Harbin, known as the city of ice, known as Jameson, which is, 定语从句呢修饰前面的 Harbin, which is 省得掉了。哈尔滨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冰城冰之城 is home to,、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用法，是什么的大本营，是什么的主办场地。我们说 that island, 那个岛 is home to many rare animals, 是那个岛是许多稀有动物的大本营。 Rare 是 R-A-R-E, it's hometo some rare animals, 是若干稀有动物的大本营等等，我们就可以这样说了。好了，所以呢这个主语通常都是地方啊，我们说 that island, 或是 that country is home to 什么 that city is home to 什么，都是这样子。是什么的大本营呢？ One of the world's grandest ice festivals, 是世界上气势最为蓬勃的蓬勃的这种，或者是最有气势的，这种冰雕节的大本营之一啊，就是那个冰雕节啊，主办的冰雕节的这个大本营。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The Harbin Ice Festival attracts ice artists from all over,from all the cold corners of the world. 哈尔滨冰雕节呢，吸引呢。这个 attracts 你不用的时候，你可以用 appeals to, A-P-P-E-A-L, appeal 加个 S, appeals to ice artists, 吸引的 attracts 就不能加 to 了。但你也可以用 draws, D-R-A-W 加个 S, draws ice artists, 就会吸引的这个冰雕的艺术家 from all the cold corners of the world, 来自于全球世界各个呢冰冷的角落里的这个冰雕艺术家前来这个地方。 Tea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来自全球的 from 本来是介词，后头要用名词 from the world 才对吧，可是这来自世界的跟意思就不全了，来自世界这什么意思， from around the world, 来自全世界的，所以 from 后头也可以用介词短语做它的宾语，比如说 he came out,你不能讲 from the door, 他从门噗一下出来，那就不合理啊。From behind the door, 从门后出来。所以一定要加一个 from behind the door。同样的呢，他从这个两个树中间走出来。He walked out from between the trees. 好，就像这两棵树之间走出来。你不能讲 he came out from the trees, 讲 he,你那就从两个树噗一下现身出来，一个树有他的一半的身体，另外一个树有他的一半的身体，那就不对了。 He walked out from between the trees, from under the table, 从桌子底下钻出来，这是用法的特别记住。好，这些队伍呢 join the international ice carving contest, 一起参加这个 join 就等于 participate in,或者是 take part in, 参加这种国际冰雕节。 carving 就是雕刻，这个 carve 这个字啊有它很好的一个用法，我们待会会看到。 alongside local artists, 这个 alongside 沿着一边走，沿着当地的艺术家走，其实不是这样的，跟随的意思，就等于 together with local artists, 他们跟当地的艺术家打成一片。They use chainsaws, 他们就使用了就是电锯 chainsaws。干嘛呢？那个手工的锯子啊 ,a saw, two saws, chainsaws, 就是电锯，那个速度很快，这样子的啊。To carve out, 好，雕出，把雕出来，雕出来，这样什么呢？就是 chunks, 就大块大块的，就等于 blocks, B-L-O-C-K 加个 S, of ice, 就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冰块，把它雕刻出来，把它用电锯把它这个 雕出来啊，刻出来这样。From the nearby 松花 River, 从附近的松花江啊，把这个冰块雕就是雕刻出来。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这个 carve out 的重要的用法。If you work hard, or if you study hard, you'll carve out a bright future. 你要是努力，你要是用功读书，就会闯出一个光明的前途，开创一个光明的前途，叫 carve out a bright future, 是非常棒的用法。They then turn, 他们接着就把 turn these ice blocks, 就等于 ice chunks, 就把这些的冰块呢Turn into, 就等于 change, 点点点 into, 改变成化为 beautiful sculptures, 雕刻品 of every type, 就等于 of every kind, 各种不同的这些雕刻品出来。There are political figures, 这些雕刻品有哪些呢？有政治人物啦 ,television and movie legends, 电视跟电影的这些所谓传奇人物 legends,就是呢我们讲的就是相当知名的电影明星，尤其呢就是 Marilyn Monroe, 玛丽莲蒙露啦等等，大家都知道的这些有名的。那么歌手呢，像 Doris Day, 陶乐斯戴了等等的，就是早期的这些人物，现在的人物也有啊等等。Comic book heroes, 还有漫画书的这些里面的英雄。好，那么像Captain America, 美国队长了等等。And fairy tale characters, 还有呢童话故事里面的一些角色啊，这些人物。The artists also construct buildings of ice. 这些呢艺术家也同时建设啊 ,construct, 建构就等于 build, 啊 ,B-U-I-L-D。他为什么不用 build? 因为你后头有个 buildings。Build a building, 看起来不好听，用 construct a building。啊，这样子比较不会有重复的现象，就建立的一些建筑物 of ice, 用冰做成的建筑物。That 这些建筑物怎么样呢 ？May stand 11 stories high, 它的高度呢，竖立起来 ，stand 就是站起来，有11层楼这么样高。这个 story s t o r y 就是每次的拼法，英文的拼法是 s t o r e y。好，用这个 story 跟 floor F-L-O-O-R 常常会搞不清楚啊。Floor 是指的第几层楼 I live on the second floor He lives on the seventh floor 我住在二楼，他住在七楼。但是这个大楼是十层楼的这个大楼 This is a ten-story building 那个 story 就要用了 Ten 加个 hyphen 就是短线符号，再放个 story S-T-O-R-Y 或者 S-T-O-R-E-Y 都可以。好，那么就是这样，ten-story building 是这样讲的，要了解，要明白。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呢。besides, 就等于 in addition to, the usual cultures, 除了一些普通常见的这些雕刻品以外 ,there are also ice slides, 还有包括呢所谓的这个用冰做成的这个溜滑梯 slides, ice forts,就冰做成的城堡啦 ，and ice water swimming， 还有包括什么东西呢？更有意思的有这个冰泳啊，这些都有的啊，就都在里头。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it is an annual event， 就是一年一度的一个盛事或者盛会 ，event 就等于大事，一个大活动 ，activity，an important activity。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 ，annual 发音的时候也不能偷懒，念成 annual 就不对 ，annual 那个 l 的音呢，在尾巴的时候念成 o， 舌尖翘起来 ，annual， 要 girl 女孩子不要念 go go， 叫 girl 啊，舌尖翘起来，像那 o， 像欧洲的 o， 舌尖翘起来。Usually held from January until March. Usually 前面是呢 which is 这个盛事通常是被举行呢，那么从一月一直到三月份之久。The competition itself， 这种竞争的本身，竞赛的本身 is held on a designated week during this period， 就在这一段期间，一月到三月这段期间呢，会在一个指定的一周干什么呢？就举行啊这一场的这个竞赛。这个 competition itself， 那个 itself 是反身代词，是强调用法，不要它都可以。就是说，这一场比赛呢，通常在指定的一周所举行。The ice is usually allowed to melt away naturally。通常这些冰呢，往往呢就让它那自然的融化掉。到了三月的时候，天气开始变软，自然让它慢慢融化掉，就变成水了嘛。The festival exerts a strong draw on both local residents and visitors. 这个节庆冰雕节发挥叫 exerts 一个强烈的吸引力 draw 就等于 attraction 对谁呢 on both local residents and visitors 那么就是对当地的居民还有的观光客就是发挥强烈的吸引力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用简单的英语说 The festival draws both local residents and visitors 就完了嘛把那个 draw 当动词用 draw 加个 s 或者 appeals to 或者 attracts Some of the ice buildings are embedded with colored lights making nighttime observation possible 好这些冰雕的这种建筑物啊有些呢是 are embedded 被看这个砍入砍入什么呢 with color lights 这些有颜色的灯泡在里头好就是设置在里头好然后呢 making which makes 就等于 which 去掉就这个动作此举就是这些或者你也可以把它代替这个 which 呢，或者是代替前面整句的时候叫 which makes 叫 making 就要变成 makes， 但是你也可以视为把 which 代替 color lights 这些彩色的灯泡，所以呢，这个时候 which 或者 make 就不能加 s， 但不管怎么，他都把它 which 去掉，动词变现在分词，这使得呢夜晚的观赏呢 observation 就是观赏，这边代表观赏，那怎么样呢？就成为可能。就使得大家可以在夜晚观赏了。Ice sliding and skiing are popular activities on the occasion. 在这个场合，就在这个节庆中，那么在什么样呢？这个 occasion 一定要跟 on 并用。Hey, you should dress formally. 你要穿着的非常正式。This is a very formal occasion. On this occasion.You should be well-dressed. 你穿着或者 formally dressed. 你必须要穿着的非常的正式 F-O-R-M-A-L-L-Y 这样子 You should be formally dressed. 好了这个时候呢在这个节庆的时候这个溜冰啦溜滑梯啦这个 ice sliding, 就是做这个冰环冰滑梯啦以及呢 and skiing, 还有滑雪呢是很受欢迎的这个活动。The ice festival makes it worthwhile to brave the cold. 他说这个冰雕节呢，使得下面的情形是值得的。这个 it 是虚代，是代词，做虚主语，虚宾语。那么它是真正的是代替后的不定式短语 to brave the cold makes it worthwhile to do something， 使得下面的情形也有价值。值得一做怎么样呢冒着寒风呢 Brave 本来是形容词 He is brave He is courageous 好就是他很有勇气或者 He has the guts G-U-T-S 他有这个胆量 He has the guts 这样说 He is brave He is courageous C-O